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 第1136集《猫的风波》中。没多久，欧阳从军营跑过来，边啃一个桃子边铺开了一张地形图，在喵喵楼前的石桌上，其余众人都围了过来。展昭眯着眼睛看了一眼那密密麻麻的图纸，不解， 这是什么呀？ 青阳山的地图啊。 啊，青阳山不就是开封城西的一座小山包吗？ 对啊。 那山上这些圈儿什么意思呀？啊，我明白了，这山上的水坑啊。 欧阳望天翻了个白眼儿，邹良帮着回答：“ 机关啊。” 众人沉默了一会儿，小四子一歪头：“ 机关？ 啊， 哪里来的机关？” 前几天陈老伯在这里跟我说，他在山上布了1000多个机关，不用浪费了，跟我练兵玩。 展昭盯着他看了良久。 哪个陈老伯？ 你魔宫的机关王陈武菜啊。 欧阳一句话，展昭倒抽了一口凉气，此时展护卫的内心几乎是崩溃的。 陈武菜貌似不是魔宫第一机关王，而是天下第一的机关王吧。 啊，我跟邹良还有华老二研究了半个多月了，就破掉了第一层的机关。 总共几层？ 说是有20多层。 20？ 等一下，那个什么蜀仙是怎么上去的？ 众人都一愣，随后一起转脸看欧阳。欧阳一摊手： 反正我们几个试了半天都没上去过，最多就上到半山腰。 难道是骗人的？ 这个倒不一定啊，那天小蔡的确说他打赌输了，所以给青阳山弄了一座山的机关吗？ 也是哦，说是输给了一个西域口音的人，还蛮不服气。 展昭欲哭无泪，陈武菜什么都好，机关最强，只可惜嗜赌成性且赌运极差。在魔宫的时候还好，有他媳妇看着他，这几天跑来开封府玩了一趟，谁晓得输了一座山的机关给人家。 也就1000来个机关嘛，你小时候又不是没破过。 我才不要破那些个什么机关，我不管，你去把他叫回来拆掉机关。 展昭抓着殷侯晃来晃去，殷侯无语地看着抓狂的外孙： 现在折返一趟魔宫，明天中午也来不及啊，再说了，小蔡没准跟媳妇儿出门玩去了。 一座山的机关要破多久？ 以昭昭以前的记录来看，最快也要1宿多。 那就是说要上山的话，现在就要去了。 公孙扬起脸看了看天色，众人一起转脸望向展昭。展昭原地转了3圈之后一跺脚冲出去了，留下咬牙切齿一句话： 猫爷要扒了那耗子精的皮。 白玉堂想跟他一起去，不过被殷侯拦住了： 那些机关他从小玩到大，不会有事的，人多了反而麻烦。 可是 你坐那个上去吧。 殷侯指了指白玉堂身后，众人都一愣，随后刷啦一声回头，就见殷侯指的是正在众人身后吃鱼的夭夭。夭夭见大家突然看自己，也一歪头发出夭一声。众人盯着夭夭沉默了一会儿，一起回头看殷侯： 那你刚才不让你家猫仔骑着龙去？ 殷侯端着杯子愣住了，良久恍然大悟状： 对哦。 众人一起扶额，所以说殷侯轻易不卖萌，卖起萌来就坑外孙。白玉堂带着夭夭走到门口，往远处望，哪儿还有展昭的人影，就算现在追也来不及了，那猫估计已经进山了。夭夭站在白玉堂身边，抖了抖翅膀打哈欠，五爷抱着胳膊望着远处的青阳山走神。门里 赵普也走了出来。 刚才隐卫门来说，西域的那几家的驿馆正在庆祝，说这次赛猫大会大宋输定了。 你准备怎么做？ 现在是怀疑，还没有证据证明就是他们搞的鬼，要是有证据一定要好好收拾他们。 其实想证实也不是那么难的。 你有法子？ 也算是个法子吧。 晚些时候，赵普带着几个影卫到了辽国驿馆的院墙外，赵普对黑影使了个眼色，黑影一张嘴，折影和紫影掏掏耳朵，这是属于温和的猫咪叫声。随后黑影又张嘴， 小奶猫。 紫影和折影嘴角一抽，这猫被踩尾巴了。之后，黑影在辽国馆驿院墙上学着各个品种的猫叫了一轮，那动静简直惊天地泣鬼神。辽国馆驿的人满院子找，这哪儿来的猫啊？最后那辽国使臣被吵得睡不着了，从房间里跑出来。 哪里来的猫啊？ 大人，找不到在哪儿啊，估计是外面的野猫。 还有野猫在外面，不都抓起来了吗？要是再叫，就让人通知抓猫队的，抓起来扔去青阳山。 说完，辽国使臣转身进屋了。赵普双眼就眯起来了，折影和紫影都了然。 果然是他们搞鬼啊。 那还叫不叫了，元帅？ 叫。 黑影刚想开口，赵普拦住他。 换一种叫声。 你要哪种猫？ 会吃人那种猫妖的叫声。 嗓子会哑掉。 怕什么？哑了那书呆也能给你治好。 黑影摸了摸下巴，觉得还蛮有道理，于是扯开嗓门，黑影一嗓子还带点内力，惊得辽国驿馆所有人都蹦了起来。 哎呀妈呀，这是哪闹妖精了？ 门口几个负责守卫的皇城军走过来围观，黑影躲在屋顶上叫的那叫一个欢快，辽国驿馆里的人捂着耳朵到处跑。那使臣实在受不了了，直嚷嚷： 赶紧赶紧给我去把捉猫队的人都叫来。 屋顶上，赵普计谋得逞的一笑，对折影和紫影打了个手势，那意思抓住那些抓猫队的。折影和紫影走了，黑影就看赵普： 我呢？还叫吗？ 今晚叫一宿，我让白影炖一个月的雪梨燕窝给你润嗓子。 黑影咧嘴一笑，赵普也闪了。当晚整个辽国馆驿猫叫声此起彼伏，一刻不断。那使臣在床上翻来覆去滚了一宿，滚到第二天大清早，只觉得耳边猫声不断，从此患上失眠，并且闻猫叫色变。赵普成功捕获抓猫队数十人，都是西域来的捕猎高手。他们交代说，抓猫是听了一个人的指挥，而那个人全程都戴着一个老鼠脸的面具，有些西域口音，不过感觉又像是汉人装出来的。那些猫都是他们抓走的，抓住之后送到青阳山山脚下的一个草棚，放在笼子里，再去的时候那些猫已经被运走了。白玉堂、赵普和林业火他们几个聚在一起商量了一下，觉得对方的意图大致还是了解了。青阳山附近布满了机关，连展昭上去都要一宿，那表示其他人上下困难，那么多猫全部运上山感觉不太现实。如果展昭明天晌午上山，或者派上去其他人都可能被困在机关阵里，对方的目的是拖住展昭，不让他准时参加赛猫大会。 可现在的问题是，展昭能赶去赛猫大赛，却也未必能找到那些猫啊。 没错， 那么多只猫要藏在哪儿啊？ 而且猫会叫的，藏在什么地方是他们叫也不会发现的呢？ 会不会已经被杀了？ 邹良一句话，众人都瞪他。邹良有些不解，就听身后有人哭鼻子。 丹虎小虎真的死了吗？ 邹良回头， 才发现小四子就在他身后，邹良赶紧摇头。 那个应该不会的，不会的，一定是藏在哪儿了。 猫也不是那么好藏的，藏哪儿了呢？竟然逃不出来啊。 次日清晨，白玉堂一大早坐着夭夭到了青阳山山顶，展昭还没来，青阳观内空无一人，也没有猫，就桌上用木鱼压着一张纸条。白玉堂抽出纸条看了一眼，无奈摇头。纸条上嘲讽了展昭一番，还说那些猫都藏在开封城了。展昭既然那么懂猫，就自己想法子把那些猫找出来吧，如果找不到，那么猫迟早是要饿死的。落款还是那位大蜀仙。白玉堂叹了口气，拿着纸条走到了外边，就听到山边的林子里传来窸窸窣窣的响声，夭夭晃了晃尾巴，瞧着一片晃动的灌木，显然来的人他觉得熟悉。白玉堂伸手从夭夭背上摘下挂着的水壶，打开了盖子，这时就听到林中哗啦一声，灌木被撞开，一个红影窜了出来，落到地上，按着腰直喘气儿，身上都是树叶子，可不就是展昭吗？ 1341个，多了41个。 展护卫正喘，就看到眼前递过来一个水壶，展昭眨了眨眼，抬起头，只见白玉堂站在他眼前拿着水壶。展护卫盯着他看了良久，一歪头， 你怎么？ 白玉堂示意他看身后，展昭抬头，就见夭夭就在白玉堂后边扇翅膀，还对他晃尾巴。展昭倒抽了口凉气，翻身躺地上了，将昨晚查到的事情告诉展昭之后，白玉堂蹲下，伸手将那张字条递给他。展昭看了一眼字条后，牙齿磨得咯吱响，一翻身坐起来。 毛爷非要扒了那只耗子精的皮不可。 嗯，不过问题是，还有两个时辰就正午了。 说完，白玉堂伸手。展昭无奈叹了口气，伸手抓着白玉堂的手站起来，望了望四周围。 那些抓猫队说，他们把猫送到哪儿了？ 青阳山山脚下的一个草棚。 那个草棚我好像见过。 展昭说着爬上夭夭的背，对白玉堂招了招手，夭夭飞下了青阳山，落到那个草棚附近。展昭到草棚里转了一圈，发现地上有一些凌乱的梅花脚印。 嗯， 怎么了？ 你一次能抓几只猫？ 白玉堂想了想，伸手抓了一下展昭的脖领子。展昭瞄了他一眼， 别闹， 猫可不好抓，而且抓住也未必包得住，爪子立着呢。 所以说啊，马厩那只黑猫回来的时候身上有渔网，应该是从抓猫队手里面逃走的。 嗯，那些抓猫队的确是用网兜来逗猫， 将猫呢抓在兜子里，然后来放到这里的笼子里。 展昭站起身，围着那个草棚转来转去。 一笼子猫要带走，怎么也会引起人的注意，而且来来回回得多少趟啊，一次都没有被发现，这简直就是奇迹啊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